呢次故事叫做《阴阳路上》。呢个故事系我太外婆讲俾我知嘅。喺佢仲系细路仔嘅时候，我哋屋企系住喺个县城嗰度。嗰个县城历史悠久，喺春朝嗰时已经少有名气噶啦。太外婆好中意去到离村唔远嘅山上边，山嗰边系一片嘅海。有一年嘅夏天，太外婆一个人喺山上边玩，玩咗冇几耐，个天就阴咗落嚟啦，然后就落起大雨嚟。佢只好揾到一个山洞入去躲雨啦。雨一直咁落，太外婆等下等下就瞓着咗啦。佢都唔知道自己瞓咗几耐，醒到嘅时候个天已经黑晒啦，雨都停啦，山洞外边静阴阴咁，有啲怪。夏天嘛，山上边总会有啲虫喺度叫嘅。于是太外婆就走咗出嚟，见到山下边靠嗰个地方嗰度有啲人喺度走动，嗰啲人一直咁往海里边走。太外婆好奇怪，佢哋唔通喺度赶海？我睇又唔似喎。于是佢就走落山下边，想睇个究竟啦。一睇唔紧要，但一睇真就吓佢跳啦。海上边硬生生咁就出现咗一条路嚟，嗰条路好长，一眼都望到底嘅。就喺呢阵时，太外婆见到邻居嗰个老爷爷都喺里边。嗰个老爷爷见到大外婆就大声咁叫：你仲唔翻去？你屋企人揾你都揾到癫咗啦！太外婆听到咁，即刻就赶翻屋企嘛。女仔嘛，总系要听话一啲嘅。等佢翻到屋企，佢爸阿妈就闹咗佢一餐啦。但喺阵时，佢哋听到邻居屋企传嚟一阵哭喊声，原来嗰家嘅老爷子冇咗啦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间太外婆都到咗嫁人嘅年纪啦。佢都早已忘记咗细个嗰段经历啦。喺太外婆生低咗两仔一女嘅时候，太外公就过咗世啦。我可以谂到嗰阵时太外婆系有几咁伤心嘅，但系佢唔敢喊，因为嗰个年代寡妇系唔喊得嘅，尤其系晚上。如果佢喊，就会认为佢想勾佬噶啦，系不守妇道嘅。于是佢只有晚上静鸡鸡咁喺度山上边喊。太外婆喺山上边喊咗好耐，但系佢突然之间远远咁望到山下边海边嗰度有好多人，唔通太外婆心里边就打咗个问号啦？于是嘅记忆就浮现喺佢脑海当中。于是佢就立即飞奔落山啦。后来我曾经问过太外婆好多次，佢就话佢总系觉得太外公可能就喺里边，于是就赶咗过去啦。果然，佢见到太阳公正正喺海上边出现嗰条路上边，太阳婆见到咁，即刻就大喊，就想即刻赶上去啦。但系任凭佢点样，佢都行唔上呢条路，因为呢条睇上去系一条路，但系搭上去却系啲水嚟嘅。太阳公听到啲喊声，就转个头嚟，但系佢冇停下脚步，佢就对太阳婆讲：辛苦你啦，年纪轻轻就要你守寡。好歹看住我哋夫妻一场嘅份上，你要将三个仔女拉扯大呀。就系因为呢句话，太外婆就冇往前走啦。直到太外公嘅身影睇唔见嘅时候，一步一步咁行返屋企里边。从嗰日开始，太外婆再都冇去海边啦。过咗冇几耐，我哋就搬咗屋企啦，住到青岛去啦。